是早晨醒来，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，可以不用着急起床，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。不一会儿，荷包蛋的香味儿，暖暖的，弥漫了整个房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端午遇上儿童节，5月28至31日，百得利翼装奥迪双节特惠，百台特价车阶梯抽奖等您拿，抢订热线5965-9999，5965-9999。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。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，爱妈有心意，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，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，热线咨询400-818-6161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，招商热线400-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-65-40068。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， 哎呀，老姐们儿，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、宴会、婚宴、包场聚会、婚纱摄影、婚庆策划、酒店住宿全有了，场地老大了，服务老好了，省时省力，最主要还省钱。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，懂咱老百姓，皇室婚礼，亲民消费。 哪儿啊？ 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，下车即到，电话400-078-0808。 959资讯快报。 5月25日，河北省委省政府在石家庄召开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，表彰为河北省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，庆祝即将到来的我国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。河北省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出席并颁奖，省长许勤在大会上讲话，省领导傅志芳、田向丽、梁田庚、范兆斌、徐建培、段慧君等出席，袁同丽主持大会。会上，赵克志为获得2016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得者田永军、卢庆国颁发奖励证书，向他们表示祝贺。随后与会省领导一同向获得河北省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者代表颁奖。5月24日，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，深化与北京的合作对接，保定市市委书记聂瑞平带队到北京，先后与中关村管委会、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关村发展集团进行深入对接。他强调，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思想，抢抓设立雄安新区重大机遇，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驱动，推动对接合作更深更细更实，努力实现共赢发展。 说文明话，办文明事，做文明人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然不能逗留，和不再离开的时候，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首由陈小霞作曲，林夕填词的《十年》，经由陈奕迅的独特演绎，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爱。它代表着心绪的凌乱和无止境的苦涩，有着非常高的传唱度。这一首《十年》让陈奕迅走红，不过他却差一点错过了这一唱成名的机会。一开始陈奕迅坚决拒绝翻唱《十年》的国语版，幸好当时英皇公司坚持，他被迫就范，没想到却因此走红了。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，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，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蔡淳佳，有一天我会。 有一天我会飞过世界的飞。 这是来自张琼瑶原唱的作品《有一天我会》，而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蔡淳佳的版本。这首歌曲呢，也是蔡淳佳一直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，除了说怀念那段美丽的时光之外，也试图表现出年轻人追求梦想的心愿。继续来听黎明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。 Shut up.

有人对于选秀歌手颇有微词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种形式至少可以让普通人参与到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，对于那些为了梦想付出自己努力的人是值得尊敬的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去经受那些舞台上的考验，被人挑挑拣拣，那些只不过是源于内心的梦想。在很多歌手的能唱和会唱之间，陈楚生显然是后者，陈楚生的大众情歌之路也一直都是风生水起，从无失手。这首《一个人唱情歌》可以体会到对于爱情的认真和真诚。继续来听张靓颖《想你0:01》。

再的回家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还在奔跑，路慢慢变得宽了，心开始有点高了，风让人变清醒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做，的梦和期望， 在唏嘘中送走气。

拥有。冷风一般的你，缓慢让我亲吻。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就算夜里风吹。来，纵使千千月光飘远放我路上。亮过今晚月亮，我比不起这小美丽，你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